一陣，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豐富每一個成員嘅人民精神，成為更好嘅公民。我希望呢個社群會越做越大。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又翻嚟啦，少少更正啊，頭先有啲名字我記名字就唔係幾好，所以有啲記錯咗。頭先講到話十三位新界東反新界東北嘅示威者，其中一位咧何傑宏咧，我就講錯咗梁傑宏嚇。咁啊，至於東區裁判官啊呢個張天眼咧，我就講咗張可眼，唔好意思嚇，包涵包涵啊。咁啊，景明，你想講講今日咧就即係除咗係香港社會係即係好大嘅震動。其實國際社會都關注到香港啊，呢啲嘅好年輕嘅社運人士被政府咁樣咧，係做一個極刑啊，呢個即係政治打壓嘅。 冇錯，咁啊，但係咧就呢個《紐約時報》咧就倡議咧就提名呢個商學三子咧，就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即係香港嘅首批嘅良心犯。 係， 咁呢個就。不勝唏噓，但係當然我哋係好支持呢一個做法啦，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構思啦。我希望多啲人去俾更加多嘅力量去支持，將香港而家有嘅問題嗰個關注點咧，再帶翻出嚟喺呢個國際社會上高嘅。咁當然啦，頭先我哋講緊拉派打派，咁阿爺已經有一班人話：，班友仲唔係同呢一個 勾結外國勢力， 又係好老土呢啲，我哋已經聽慣啦，從來都未驚過嘅。即係唔通我去美國，旅行咁又勾結外國勢力？ 勾結外國勢力永遠都係存在緊，你官方係做緊呢樣嘢嘅。 習近平一上任， 你官方你。 習近平你有冇啊？佢又去過 習近平你有冇去呢個美國啊？做 Winnie the Pooh 先， 梗係有啦。 啊，同奧巴馬行莊園先，又或者你所謂嘅一帶一路，咪又係勾結？不過 阿侵侵上場，佢已經即係中入去，即係自己即係投懷送抱添啦。 即係我諗咁，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咧係國際社會，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備受國際關注嘅一個地方。無論係從殖民地年代，亦或去到即係叫做主權回歸之後，喺經濟固然係咁，喺政治嘅舞台。亦都係寒戰、越戰、二次大戰，即二次大戰、寒戰、越戰，以至到即近期唔同嘅政治嘅事件裏邊，亦都係中英聯合聲明啊嘛。嗱，即雖然咧，即老共就話，中英聯合聲明好似已經擺落床下牀下底嘅咯喎，即唔再存在。但英國亦都講，喂，呢樣嘢係經過國際應該聯合國咧係確認咗為一個係一個叫做國際性嘅一個文本嚇。咁其實係應該要雙方去履行，你至少都履行五十年。呢一個情況，我覺得即國際應該要繼續關注，亦都要希望呢啲咁嘅即國際嘅組織啊或者媒體咧，能夠即多啲去報導。因為我亦都希望佢哋能夠唔單止報導一啲最出名嘅即係被害人，亦都可能有啲默默耕耘或者喺後邊即係默默支持嘅人被拉咗嘅話咧，其實佢哋可能係受到佢嘅壓力更加大。係睇到周永康爸爸嗰個嘅 回應啦，傳媒嘅回應。睇到羅冠聰媽媽嗰、那個喺一百毛嗰、那個訪問，即係我自己作為爸爸，即係嗰、那個即係家長嘅睇法，我即係都係睇到即係好感慨， 係好催淚。 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我如果我仔係 日後大好家庭， 要參與社運，我哋應該係點樣去？即係睇看待咧，佢哋係無私咁樣去參與呢個社運，而落到咁嘅下場係點咧？嗱，等我哋反即係用一個對比，七警去揼人啊，即係好威風啦嚇，即係揼人。咁但係佢哋得到嘅支持，可能係萬超過一萬警察喺度爆粗 講粗口， 跟住咧就 啲最啊。最鄙劣的方法的， 但 是 我哋睇翻 去鬧人哋老母。 我哋睇翻幾即咁多個被捕人啊，加監嘅人，佢哋嘅支持者係用緊一個好我覺得有啲感性嘅角度去睇翻呢個問題，亦都係有一個希望。嗱，即係資峰即係臨入去倉嘅時候都講，即係大家唔好放棄，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即係雖然我哋頭先批評咗。即係某啲法官，甚至係講緊一啲法治嘅嗰個處理問題。但係如果我哋放棄嘅話咧，我哋仲有下一代，我哋仲有我哋嘅將來，我哋仲要喺香港嗰度去生存。我哋希望我哋嘅社會係點樣樣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即係如果放棄嘅話，啱啦。咁正正就係中咗即係共產黨嘅下懷。 所以我又唔會係咁悲觀嘅，即係你會見到嘅佢可以監佢幾耐啫。資峰好似年底又出嚟啦， 應該十二月中左右啦。 嗰、那個佢就要玩到佢哋參選唔到。 係啦，個政治含義就令到佢參選唔到，但係唔止係佢噶嘛。譬如講緊係眾志有好多人。佢哋唔一定要參選，個重要嘅問題，個關鍵就係話你其實拉得一百個，其實後面仲有一千個。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整件事嚟睇咧，我哋要向前看啦。頭先大家都提到，可能即係五十年前係點，幾十年前係點。最艱辛嘅文化大革命，我都見過啫。我唔係身歷其境，即係我嗰陣時喺香港，我啲親戚就喺大陸，十年咪咁樣過去。習近平我唔知佢可以捱得幾耐。 唔係，同埋我要講嘅咧，就話你拉咗呢啲咁嘅政治。反良心反咧，就你唔好以為佢參選唔到，即係喺台灣啊美麗島事件嗱，1979年發生嘅美麗島事件，佢呢班即係所謂叫黨外人士啦，即係唔係國民黨以外嘅人士，去被拉仲係判要都好嚴厲嘅監禁， 綠島啊，我去過嗰個監獄， 即係有啲人係判十幾年嘅即係監禁，咁但係你監禁咗佢老婆出嚟， 佢 嘅學生出嚟， 佢嘅 代表律師出嚟。呢些人物全部在往後日子成為台灣民主化的響噹噹的人物，亦都係成為咗即係當時社會運動的一個主流。即係你打得到施明德，打得許俊明，後面有陳水扁， 冇錯。 呢啲其實你除即係你冇可能拉曬所有人啊嘛，係咪先？ 只要你的理念正確咧，你的思維係得到即係公眾認可咧，就自然咧就會有人支持。 嚟緊一段時間，我就未必好似阿景明即係咁樂觀嚇，嚟緊應該都係好艱辛嘅嚇。即係你話過去嗰五年啊，梁振英主政嗰陣時好大鑊，嚟緊嗰五年可能。都有一個幾漫長，就是香港未有見到曙光的情況之下咧，就即係政府的打壓咧，都可能是繼續一個頗長時間無日無之。咁今次你會看到判刑亦都係啦。咁其實你講緊香港眾志兩位的主將黃之鋒同埋羅冠聰，社民連就黃浩銘，本來佢就應該理論上咧係根據接班咧就接阿長毛咁啊進入議會，就喺議會繼續嗰度抗爭嘅路咁樣嘅嚇。咁唔單止係三個，今次咧其實有多達即係自決派、本土派或者民主派有多達15位啊，係因為判多過3個月或以上，未來嗰5年。你講緊呢個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2020年嘅立法會嘅正規換屆選舉咧，都不能夠參選。我哋一方面話即係鼓勵，即係戴耀廷講話風雲計劃，多啲人喺個區選或者立法會嗰度咧，係同呢個嘅建制派保皇黨爭一日之長短，喺嗰個嘅位置之爭上邊咧，繼續咧係去監察政府啊，減少政府做一啲嘅壞事啊，又或者係去揭露政府喺施政上面種種嘅問題。希望啊，唔係講話要即係真係要做到好多大事。 事，但起碼阻慢了香港嗰個沉淪的速度，又或者令到一啲惡法，例如好似之前我哋講話網絡23條冇咁容易去過關。咁但係嚟緊咧，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不過我亦都想講，好似頭先阿任啟邦講到，我哋冇見到七警嘅家人。嗱，我哋唔係針對人，不過你睇一睇客觀分析，你睇唔到佢哋嘅家人朋友走出嚟，光明正大地好大聲話俾個社會知，我以我嘅仔女、我嘅丈夫、我嘅先生、我嘅朋友為榮，曾經參加過散運，或者係為咗社會公義而付上沉重嘅代價。嗱，佢哋話俾社會知，當政府想打壓佢哋嗰陣時咧，係可能適得其反。好似話，本來想削減佢哋，即係政府真係驚得呢、這個，譬如例如係眾志啊，年輕人好緊要嚇，唔想佢哋喺議會裏邊咧係去發揮政治影響力。但係當將佢哋去送入牢獄之後咧，變相咧喺幾年之後咧，佢哋反而咧仲累積咗更加大嘅一個嘅道德感召力同埋政治能量。嗱，喺三位裏邊，羅冠聰啊，梗係苦啦，做得。一年的立法會議員因為被人 DQ 了，現在還要坐監，跟住未來的五年他也都講到明了自己的議會之路已經是行到盡頭了。那周永康是三位是較為即是深潛的一位來的，他打算讀書，EQ 都是好的， 他打算讀書， 反而就即最達觀，或者是他希望繼續是呼籲市民，是之鋒，我覺得是他那個反而在庭上面即比較闊達地，我既然是公民抗命，現在即使是面對一個的冤獄打壓的話，他都告訴香港人知不要放棄，當我們年輕人都未放棄的話，大家都不要放棄，他希望在2018年出回嚟嗰陣時咧，見得一個更加好的香港，咁呢個希望梗係唔容易達至啦。不過我係想講佢第一個好信息，因為做網台節目又好，我哋做議員嘅落到區，最近就呢個反對一地兩檢或者各地兩檢，我係經常見到好多街坊，包括埋民主派嘅支持者，有好多真係好絕望，咩都冇得做㗎啦，冇得搞㗎啦，冇咩選啦，仲反乜嘢？冇得反嘅，你好絕望。咁嗱，呢個我想講咧，就正正係北京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保皇黨最想大家哀莫大於心死，佢哋就予取予攜，上下其手，騎在人民頭上，不得止啊！仲做咗更加多，即係耷低頭，願意做順民嘅香港人出嚟，呢、這個先至係香港唔單止係制度上面嘅沉淪，而係話即係社會機理，又或者係政治文化嘅一種嘅急速嘅滑落。 唔係，即係呢個亦都要舉個例子，北韓一個高壓極權恐怖嘅一個國家，咁你。即係你佢咪用到咁樣嘅手段，即使啊係國家第二把交椅一樣啊，即係即刻拉佢，即刻槍斃，或啊即刻佢 即係我哋都大陸都出現緊啦，同阿習競爭嗰都已經俾佢掃低曬啦，而家有人去爭。 所以呢個國家，你話嗰啲人民有冇自己思想？我肯定佢有，不過你話有槍桿子，你話有呢個法律，大家都驚佢，即係如果佢用更進一步嘅用更多嘅司法暴力嘅話，咁呢個可能會某一時間會嚇到即係一啲嘅人民。但係我哋即係要抱一個即係比較有希望嘅角度睇就，我哋而家點樣守住，點樣頂住？嗱，我哋作為議員。即係地區或者我哋作為政黨，我哋當然要喺即係唔同嘅層面咧，要同即係特區政府咧係鬥到底。好多即係嘅層面，而家譬如喺區議會，我諗即係阿 Gary 都清楚，即係其實建制派咪又係用緊議會暴力，手多舉手去通過一啲即係我哋完全覺得唔合理嘅嘢，佢誒舉手通過。我哋覺得應該喺即係各級嘅議會。以及咧喺我哋可以做嘅層面裏邊咧，係要同政府周旋，因為如果我哋冇咗呢個即係抗爭嘅意志咧，咁其實就即係可能逐個佢消，即係去消磨咗佢。而頭先我講到咧，如果大家即係真係繼續去唔再出聲嘅話咧，即係所謂要守住香港核心價值嘅人越嚟越少嘅話咧，咁對最終咧。共產黨就可以再收網的時候咧，大家連 air 都冇得 air 噶啦，可能啊都唔需要立23條，可能已經即係反對嘅聲音已經即係。 你見到其實而家唔需要23條㗎。 同埋我講一句先，唔好意思啊，報時。就住譬如好似社民連咁，社民連阿吳文遠，即係我覺得雖然佢 個報道就都係即係似嬉笑怒罵咁，但係我覺得佢基本上坐緊監或者孭緊官司嘅黨員會員鄭文年咧，而分分鐘仲多過喺外邊，而且嗰啲全部都係主力一啲行上前線嘅一啲嘅社運嘅代表或者社運嘅即係活躍分子，呢個佢就係要將呢啲唔同嘅反對派政黨逐個逐個搞掂佢，收編唔到你咪搞掂你咯，司法都要搞掂你咯。 另外一個層面，你看到剛才我們繼續一路在分析，就是所謂拉一派打一派，就是或者一硬一軟一硬，那軟那裡怎麼樣呢？就是林鄭就開始扔錢出來，剛才說過50億，那另外一個戰場就很重要，都是殺戮戰場，就是教育，那就先扔50億出來，企圖就是讓學校或者管治階層多些聽他話，那個手法就跟當年這個羅范的做法差不多。但是說到尾去到教育的層面，包括這個所謂這個叫國民教育，又再拿出來，這一點我們又要很留意，如果好像小學已經開始，這個我們就要在這些層面的教育界的同工要多一點去留意。大家有留意看這個有個屈文記，俗名叫屈文記，屈榮賢竟然開名說某間學校說那些即我們 的學生被判有罪的學生，或者將會被判有罪的學生，將會被判入獄的學生，因為當年在這個學校那裡參加過某些六四的集會。 你真是恐怖輿論來的， 離譜的，這個很離譜，但是 屈榮賢真的很離譜， 但是他打出一個問題所在，即是說藍絲其實在留意著學校，哪些學校是會搞這些這樣， 他要株連，現在要搞連坐化株九族，哪一些人教壞了羅冠聰、黃之鋒這些社運人士呢，就是他們的上一代，不單止是他父母，還有他們的老師，為什麼教壞他呢？就帶他們去參加七一遊行，帶他們去參加六四的燭光集會，又或者在學校裡面跟他們講一些關於這些中國部分的歷史，一些不妥善的地方，這樣 他當學生沒有腦的，其實學生就聰明過我們很多，這一代的學生就 未讀書已經在互聯網看完所有的東西，他們認識所有的問題很清楚的，所以我們即希望教育當局或者即林鄭他不要以為在教育問題上高這樣推這個國教會佔上風。 那我為什麼要請蔡若蓮？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即證明，如果他想在教育上面給教育界有個喘息，我講緊唔係政治上添，係講緊其他即係一啲以往佢受到好多即係白老鼠嘅一啲後惡果嘅影響，佢有個喘息嘅機會，佢冇啊嘛，唔得掂，搞咗五年，即係已經民不聊生啦喺教育界。咁你而家蔡若蓮再嚟埋咁一個咁即係更正苗紅嘅人係嘛？ 最近你有一間咩學校嘅校長咪出事嘅？你要見到嗰啲學校管治好有問題，嗰啲學校嘅管治的問題就來自於教育局的管理不善，我希望教育局或者有關當局搞好這些教育的管理的問題，才好繼續想我們的教育，我們好像本來今天應該要談教育，但是都沒有時間談教育，但是教育的確是跟這個大形勢，我們怎樣扭轉這個大形勢呢，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雖然德興這間學校的校董會興德就今天中午下午就即通過了就要罷免這個校長，但我想說呢，這個極有可能是教育界裡面的冰山一角來的，如果教育局不採取適當的一些加強監督的一些角色或者工作是要做的話，這些事件是會不斷地出現，這些造假的歪風呢竟然是可以呢散落到去辦學團體嗰度，即公然地造假，欺上瞞下，甚至乎咧係去打壓老師咁樣，即係呢啲好離譜嘅事嚟嘅。你唔能夠想像喺1997年之前係會見得到咁嘅情況。 你會見到，我相信咧未來仲有好多好似其他學校，包括好多嘅直資學校咧，都會出類似咁樣樣嘅問題。即係直資學校，我最不滿嘅一方面，你攞政府錢；另外一方面咧，你又可以自己亂咁收錢。咁好明顯咧，喺嗰個財政管理嗰度咧就會製造很多的麻煩。 不過這樣說，教育始終也是回去呢，真的在影響學生或未來的心態也有一定的影響，就是不能夠好像剛才博士說，其實現在學生 都 很自愈，但是其實老師 即係我以前嘅老師教我哋就話，佢唔單止教你知識，某程度上真係喺一啲道理上面係即係啟發咗你啟蒙。但係其實呢個正正就係老師喺過去日子喺社運嘅角度。在民運的角度是佔了很重要的地方嘛，他會害怕嘛，譬如說喂大哥，你 所以 你這個五四運動的時候， 我們上堂很公道，我們只是將這個歷史真相陳述而已。問題在於哪裡呢？就政府以為我搞定學校呢就可以搞定很多東西，這是相當天真的想法。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是不是？更何況現在的考試制度呢是已經扭轉了，就是過往的很多的做法，這個也都要面對的。因為其實現在的社會已經不同以前的社會了，現在的社會呢我們可以見到很多網上的資訊，資訊不等於知識。現在的社會是怎樣呢？學位不等於就業，很多時候都不掛鈎的。 貶值，學位大貶值，現在 是不只是貶值，你其實你懂有適當謀生的技能，有知識，我不需要做官，或者不需要做，以前的人說怕亞受打壓，被人拉了之後拉入賊就沒得做官，那些根本的青年都不想著做官的，我想自己出來創業，自己搞一個網台，或者自己搞一些的社企。根本的做法呢，即我相信有關當局呢就即想錯了，以為我用錢去控制呢一定是得不償失。 是啊，那現在我們很多時討論未來怎麼辦啊，社運怎麼辦啊，香港是不是絕望啊，我們是不是要放棄啊，埋手沙推啊，只是做回理回我們自己的私生活啊。有時候我們很多市民會跟我們這樣說，除了是做了兩晚出席這些集會去聲援這些被捕的示威者，即是在主權移交之後的第一批，也是最大規模數量最多，也是最後生的一些的良心政治反，是終於出現了在特區的年代的同時的話，很多人除了喊到 Philippe 我們真的要好像黃之鋒說，是不要隨便放棄，就算即使是大陸民運人士劉曉波也是說，即如何地是去應對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或者香港現在已經不可以說是一個半民主政體，你只能夠說是一個半獨裁專權或者威權的政體， 不民主的政體， 不民主的政體，從過去除了是要繼續爭取民主，盡愛所能，即係全方位地、多渠道地係去參與，唔好即係停止係關心社會嘅同事嘅話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嘢係需要 做。大家唔好咁絕望咯，即係好明顯。我哋一向咧就支持呢個叫做快樂抗爭，即係繼續做好我哋自己的工作啦，我哋嘅每一個人有自己的位置，繼續照顧你自己的家庭啦，係嘛？咁啊，最重要嘅就係快樂抗爭，就第一唔好絕望。第二呢就要想計的，都要即係我哋快樂的意思，即係話我不會經常指責其他的團體，你見我哋即係香港作風 係啦，就之前就早幾年經常有一啲嘅意見領袖就話，即係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而家好明顯就一定要調翻轉嚟講，因為強權太強、太殘暴、太粗暴地去行使制度暴力嘅話咧，咁其實係你話民主派又好，本土自決、非建制派點樣都好嘅話咧，社運的朋友，你話左交右交，本土交咩交都好嘅話咧，其實 環保交呢樣嘢 要即係團結一致。未來時間咧，我哋好多嘅工作係做咧，係要即係聲援呢班在獄嘅人士啦。佢身在即係牢獄之外嘅親人咧，情緒上都需要係要去支援啦。咁啊，之鋒啊，佢哋嘅代表律師今日啊，即係，都去探過佢哋啦，佢哋嘅親人啊，相繼地去到，無論係壁屋，無論係去到呢個嘅荔枝角的拘留所咁樣去探望他哋嘅話咧，佢哋都傳遞一個信息，例如係社民連就發起咗嚟緊呢個禮拜日下晝3:00，就有一個，聲援應該係撐政治反或者良心反嘅一個嘅遊行，咁應該係一個中型嘅遊行嚟嘅，就由修頓球場嘅外邊嘅通道集合咧，就遊行去到舊立法會大樓，即係而家呢個終審法院嘅。 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啊，多啲參與啦。 咁除咗呢樣之外，當然就亦都係有評論員咧，就即係好多時，我哋而家要做好多一啲 除了是城市管理，即是展望将来和去重新检视怎样去继续走这个社运路啊，民主运动怎样推下去的话呢，也都是希望在历史的一些的智慧里面是可以即是总结得到啦。欧嘉伦就很好，他在媒体上面网媒上面呢就向大家推介最近呢就耶鲁大学教授 Timothy Snyder、出了一本很小的书的 是 On Tyranny， 是即是说论暴政，就归纳了就是20世纪有20个教训、就是正正回答现在很多香港人曾经是热心现在死心，曾经是有积极参与过散运或者是过去的二三十年都有参与到即是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朋友，又或者纯粹是关心因为受到这班年轻人即是现在坐紧监的感召，到底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的话呢，大家即是可以留意一下、即是在前人或者是上一个世纪这么多人即是流过汗流过血，甚至乎是即是被肉体消灭之后归纳回来的一些的智慧的。阿邦有没有可以讲一讲即是书里面有些什么去提醒我们可以参考 的？ 他其实呢就有即是刚才讲到即是有二十个的教训，其实大家可以去回、这个是不是读媒、 立场新闻， 立场新闻即是看回整个、即篇一个篇章啦，这样其中有讲到呢就说即不可以呢是不要自觉顺服，即是说即係自己去做順民啦， 咁嗰啲咧就唉冇得搞㗎啦，咩割地兩檢啊，政府做乜都得啦，你唔好搞我唔理啦，我要翻工啦咁樣。喂，咁你係拱手相讓自己嘅權利。 係啦，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你起碼都要去表達翻，即係話其實唔合理嘅嘢就係唔合理，永遠都係唔合理㗎啦咁樣。第二咧就話捍衞你珍重嘅制度同埋組織。嗱，其實咧而家我哋講緊嘅法治。雖然可能而家有一啲嘅即係瑕疵，但我哋依然都係要繼續去即係捍衞佢。點解？因為如果我哋呢個法治都冇埋，變咗大陸式嘅即係官同。即係警察同官係同一個即係系統嘅時候咧，咁啊更加大劑。 係啊，佢亦都有講到話喺生活嘅細節裏面係去抵抗啦，唔係即係逆來順受咁樣啦。咁香港而家係急速大陸化嘅話咧，有好多生活嘅細節，甚至時少到本來係一個旅遊政策嘅自由行嘅話咧，你唔好諗住政府推行就必然啱啦。明明生活受壓，香港人生活受壓，你都會覺得唉，香港遲早都一國一制啦，我都唔理得咁多啦。咁你唔理嘅代價就係你嘅權利係一地一地去流失咁樣。 同埋呢度咧就講到佢話謹記專業嘅道德，嗱呢個其實我哋都寄予咧香港嘅啊，無論係司法界嘅人士啦、 醫療界啦。 以至到我覺得即係執法嘅人員啦、其實喂上頭叫你做嘅嘢，或者係即係權即係政即係叫咩咧？即係高層叫你做嘅，其實你可以有係咪應該有權去 say no 咧？係咪應該有一個自己獨立嘅思考咧？我哋唔係話即係我諗大家都唔想叫我哋嘅警察為黑警，但喺過去日子確實俾我哋睇到。你只是按即係你的上司執行一些我哋覺得不應該執行的命令，是可以做得好一點。0371的時候，警察處理示威者、處理遊行的人，同今天處理遊行示威的人，我諗係大相徑庭。呢一個其實就要做得，或者其他各項嘅專業都 唔係淨係即係香港人，唔係淨係講話咩啊！你嗰班搞搞震遊行、請願示威、熱心政治嘅人先會出事，唔係講嗰啲咁簡單。當我哋應該係要緊守專業，我係講緊例如係即係接近20万嘅公務員團隊，我哋喺議會見得係好清楚。過去嗰幾年其實係墮落得好快。我舉例，地區裏面明明有啲綠化地要建屋啊，一啲嘅地區嘅規劃啊，過去政府啊，起碼就呢啲嗱，已經唔係好似各地兩檢、高鐵嗰啲咁政治化或者係高度爭議性啦。以前係會有諮詢嘅，會問你嘅諮詢議會嘅，用整整一兩個月嘅時間或者更長嘅時間俾你去表達意見，而家冇啊。而家可能呢個禮拜公共咗，下個禮拜就去到區議會，跟住再一個月、兩個月之後咧，就硬闖城規會啊！呢個就係發生喺西貢區議會，發生喺將軍澳啦。五塊綠化地，明明區議會嗰度咧係唔贊成嘅，而家公務員團隊就要硬闖城規會。城規會裏邊咧就透過委任咧，有好多唯唯諾諾嗰啲咧，聽曬政府話嗰啲咧就入去咧，係變相廢咗城規會嘅武功。呢啲就係我哋口中講嘅話，如果每一個係 可以緊守自己本身的專業操守的團體或者是專業人士的話，那個社會機理是不會因為政府的施政是可以退化得那麼緊要。 這個我是比較擔心的情況會是怎樣呢？大家知道這幾年是退休大潮，有些人會提早退休啊等等，他們退休之後就會有些新人上，我擔憂的就是有些幕後黑手就說、啊、這個誰退就你去上，即你會看到他就好像比如包子金走了之後， 是的，自己有 安插緊啲自己有， 呢啲自己有唔單止係派系嘅自己有，而係更加政治忠誠嘅自己有。 嗱，咁啊呢個好嚴重嘅，咁啊所以我啊得一句啫，就呢度有20個啦，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啊點樣去即係應對，即係我覺得最重要咧就簡單嚟講得一句嘅啫，就係、是、全方位抗爭。 係 全方位，即係你有你嘅位置，你嘅專業團體又好，喺你屋企又好，喺屋企附近都好啦，多啲關心你自己嘅地區嘅事務。如果唔係咧，你嗰嚿黐屎好明顯會俾人拎走嘅，你諗住你一個住在這個很舒服的環境，很快可能巴士站又搬去其他地方，下面樹又會斬了你，最離譜的水塘上高起屋的，如果要 都說得出 的，如果要真的在那裡起屋，我想到可能100年之後真的不夠地方起，很可能就其實就在水塘填了水塘，你斬了水壩已經有地可以起，所以這些這麼荒謬怪誕的、就是、規劃都提得出，就真的我們要關注、 嗯、 要出聲。 書本裏面還有很多其他建議大家是可以考慮和參詳，其實陳景明剛才說的那些，就算即生活很多的細節，不是說你一定要遊行示威請願上街，你只是做多過你只是做鍵盤戰士少少，多些是去跟其他團體去聯繫互相支持，甚至乎遇到一些困難的時間的時候是去尋找，不是就是慰藉那麼簡單，而是說你了解的事情幫忙、啊、多些互相幫忙，都是對我們應對現在香港這個日益惡劣的環境政治形勢是有幫助的。 最重要就是你不得閒做不要緊，如果你有錢麻煩你捐給公民社會，還有很多人想捐錢給要、啊、需不需要給錢雙學三子的家人、啊、我覺得不需要，因為他們已經有一個基金，那是抗爭基金，這些的東西大家都可以做， 不過都要、啊、即羅冠聰他那個守護公義基金、啊、即現在都還是要爭幾百萬才夠他們、啊、持下 去 就那個 DQ 案件去上訴，而那些司法抗爭是會繼續下去的。 你不是當搭個飛機旅行要給這個即碳排放的錢，就是拿回出來計即計票，我們有教你怎麼計的，可能幾千元都要即係幫幫手啊！記得 好咁啊！呢一集咧時間差唔多啦，確實好沉重嚇。咁啊，過去唔係嗰啲日式咖喱啊、亞洲咖喱啊，真係要印度咖喱極辣嘅綠咖喱嚟啊！今日呢一集嘅內容，不過大家真係保持呢個嘅平常心去應對而家呢個困難嘅環境啦。亦都再一次咧就多謝阿任啟邦同阿陳景明今日嚟同我哋一起做分享同埋做嘉賓主持人，大家撐住星期。日參加3點的撐良心政治犯的遊行，到時見，拜拜。 喂，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哎，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知不知道用什麼做的呢？ 有不同的分析、理論、角度，還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香港不會有爛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